悲壮菩萨本愿经，咁啊，地藏菩萨本愿为一经嘅别题，咁啊，昨日咧已经系解释过，咁啊，今日咧系解释个经之一字咧系为通题，凡系佛所说，通名为经。咁啊，印度话叫做修多罗，译名叫做苏丹雅。就是梵音的輕重不同，亦翻譯為善，或者翻為叫做善語教，或者翻為經。那麼智者大師將它合稱為叫做契經。那麼所謂契經者，就是契於時、契於理、契於性，以共呢是契於機。那麼何以名為叫做契時呢？就是佛以這個圓巧方便智慧，那麼分別四聖六法、十八界的依報、正報、因果名相種種的差別，悉能通達無礙。凡佛所說能與事實相應，名為叫做契時。所謂契理者，佛就以這個如實字，亦名叫做如理字，亦名叫做大圓鏡字。佛以此的實字為能夠通達差別法中，法法都是唯心自性，所谓心内是无法可得，凡有所说，一一法皆与实相本体相应，故名为契理。那么契性呢，就是现今佛所说的权实义教、大乘法、小乘法、道教法、禅教法，都与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、十方三世诸佛所说咧系无二无别，所以名叫做契性啊。咁啊，契机咧，佛一音演说法，咁啊，众生随类啊，各得解，咁咪就解起行，因缘果满，离生死苦，正涅槃乐。咁啊，凡佛所说啊，都能适合众生嘅根性，咁就名为叫做契机。咁啊，由经者就系法也，法啊，就以鬼词为义。咁啊，好似一架火车，咁啊佢有呢个路轨啊，咁啊呢条路轨咧就挟持呢一架火车，就使到呢一架火车行起嚟咧系安稳、快捷、平静。到今日譬如十方诸佛所说，都系一乘嘅妙法。咁啊十方诸佛，他因中失行之时，亦是以过去佛所说的法理修行而得到出生死正涅槃。那么既然十方诸佛都是依经所说修行得成菩提，那么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啊，亦不是你欲想了生死，欲想正菩提，一定依经所说去修行啊，方能达到了生死正涅槃的目的。咁啊，由经之一字，因为含五种的道理，所以就得翻啊，保存梵音。第一呢， 叫做法本。咁啊，佛所说之法，即系佛所说经啊，系为一切善法嘅根本。咁啊，亦名叫做出生时，就凡系依佛经所说去修行啊，能够出生一切嘅善因善果，出生一切嘅事理性相，所以名为佢哋出生义。咁第二咧就名为佢就显示义，佛所说经法显示世出世间有为无为，有漏无漏啊，依正因果事理性相。令行者是知所归趣啊，舍恶从善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系涌泉义，泉就系泉水。咁啊，泉水嘅出处啊，滔滔不绝，源源不断，取之不尽。咁啊，叫涌泉。就譬如佛所说嘅经法亦如是，佛啊不论显教、密教、字字句句啊，都系具足无量义。即使系自心为者，亦都言穷不尽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佢话我以无数方便就演说诸法。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啊方能知之。咁就说明佛所说嘅经中道理啊，系无穷无尽啊，而同呢个泉水出处滔滔不绝一样。咁啊，第四咧系叫做成物义。咁啊，成物咧就系、是、呢个木匠佬啊，嗰一条墨斗线。咁啊，如果呢一个木头唔正啊，或者唔直啊，咁啊呢个木匠佬咧攞呢个墨斗线一弹，咁啊然后呢个木匠佬根据所弹嗰一条墨斗线啊，去界到呢一块木板咧。是正正直直啊，无有半点的歪曲。咁啊，佛所说的经典亦复如是啊，其中所行的道理能够明辨是非，能够分别邪正，使人啊可以去恶就善。咁啊，第五就叫做结万义。咁啊，萬咧就係、是、花萬，即係一朵一朵嘅花。咁啊，用一條線啊，將佢貫穿起來，咁啊，成為一串咧，係花串啊，或者掛在頸上，或者戴在頭上，做一個裝飾品。咁啊，佛所說經典亦復如是，其中凡有所說。个贯通事理因果性相，令不散失。所谓如是因，系不如是果，所以名为咧叫做结万义。啊，唐于田国三藏三门实差难陀形。咁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系为一经嘅经题。咁啊，现在于田国三藏三门实差难陀译啊，就系、是、说出呢个翻译人去呢个出生嘅地方，以共呢个翻译人所有嘅道德，以共呢学问。唐就系、是、中国嘅唐朝啊，即系盛唐，系理治天下。咁啊，于田国就在呢个北印度。咁啊，中国话咧叫做地语啊， 咁點解名為佢只地魚咧？就係、是、往昔有一個王，咁啊由於佢冇呢個下一代，佢就響呢個皮沙門帳前嚟到祈禱。咁啊後來佢呢個額頭之上啊起一個玉扣，後來咧仿識呢個玉樓。咁啊，生出一個嬰兒，咁佢就唔飲呢個人魚啊，就響呢個皮沙門帳前呢個地下咧，忽然間咧，咁啊有一個地方咧隆起突出，佢個形狀咧好似嗰啲魚一樣，咁啊呢個神童飲咗得以長大。因此立為國名，所以叫做於田國。咁啊，只有國家好多聖賢啊出現，扶持佛法或是翻譯經典，所以於田國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實差難陀啦，即係譯主出生嘅地方。咁啊，三座三就係個數目。三藏呢就是阿含属于这个经藏，那么毗尼属于戒藏，阿毗昙属于论藏，就是说明实差难陀这个译主他的学问呢是具足三藏，通达经藏，通达论藏，亦都通达呢呢、这個戒律。咁啊，沙門亦係印度嘅説話，中國話叫做公路啊。咁啊，何以名為叫做公路咧？就係、是、修道有功而多路。咁啊，既然我哋修道多路有功啊，咁啊，當然就可以斷煩惱。裏邊講佢話悉心達本願啊。呼號為沙門，咁啊沙門咧就係、是、釋子嘅通稱，十差難陀就係、是、譯主嘅名，咁啊佢係一個印度人，咁啊中國話叫做何喜啊，咁啊説明呢位法師啊好喜歡咧研究學問，所以名為叫做何喜，亦因此咧。佢能夠通達三藏啊，唯一位名副其實嘅三藏法師嘅文字，而成為中國嘅文字，包括譯音用咧係譯文，所以名為佢就譯。咁啊，由於佛經係來自印度啊，純粹係梵文，即係印度文。咁啊，若是唔翻譯過呢個中文啊，咁啊，我哋中國人冇研究過印度文嘅人咧，就冇法子咧係明白。所以從印度來嘅經典，一定要經過一場翻譯嘅手續工作，咁啊，成為中國文字嘅意思，先至使到我哋呢個中國嘅學佛人得以咧受持。讀仲了解，然後依法修行，所以我哋一個學佛者對於呢個翻譯人嗰種嘅功德啊，我哋咧要生呢個感恩想，要生呢個難遭想啊。若是唔係佢哋翻譯，我哋現在就冇機會啊嚟到研讀佛經啦。偷利天宮神足品，咁啊，本经一共有十三品，现在第一品咧就叫做铺离天宫，叫做神通品。咁啊，佛何以啊要上呢个铺离天宫为母说法咧？咁啊，有三件事，佛咧要升呢个铺离天宫啊，第一。就是为他这个母亲说法， 因为母亲住于这个秃离天，咁啊佛将要涅槃，为报佛恩，亦都为使这个末世的佛子孝顺自己的父母之过，报答父母这个养育之恩啊，所以佛呢在临涅槃之前，上到这个秃离天宫，为他这个母亲说法，道劝他这个母亲，报答他这个母亲啊，各种福禄之恩，酬答母亲这个垂劳之福啊，藉此系鼓励这个后世的学佛者要知恩报恩，所以升到这个秃离天上，为母说法，为我哋呢个后学者嘅末法。咁啊，第二就系为啊安慰嗰啲天神。咁啊，天神就属于护法，扶持呢个道场，扶持呢个修行者。咁啊，现在佛啊祝福地藏菩萨，亦都祝福这个末世的出家者，一方面要安心办道啊，一方面要弘扬此经，所以那些护法善神壮在处处都是扶持这个道场，扶持我们这个修行者，所以现在佛上这个秃离天啊，就是威逼那些天神所报的一期的拥护啊，为这个世间不义的意义，因为他拥护这个修行人，拥护这个办道者，那么使他在修行办道期间不受这个魔障侵扰啊，使到这个修道者呢为我们这个后世那些众生一种这个福田的医治。那么第三呢，就为其因为六道沉沦的众生呢，他在这个轮回六道之中，他就求出无期，所以佛的护足地藏菩萨随处教化，一直等到弥勒菩萨下生，咁咪遇佛受记，就显示我佛嘅慈悲，恩及后世啊，亦都使六道沉沦嘅众生啊，求出有期。咁啊，此个秃离天就即时系33天，咁啊，当中就是帝释天王之所住，其中呢东南西北啊各有8天，84的32日加埋当中呢就成为叫做33天啊，就是往昔啊在迦摄佛世的时候，咁啊有一个女子，佢就发心修呢个佛塔，但是自己的力量不充足，他就请到32个人呢发起来的帮助他重修佛塔，咁以此功德呢感到生于这个秃离天。咁最初发起这个人就是为这个秃离天主，其他这32个人啊就是帮助他的，那么生到这个32天，那么合共呢名为叫做33天，所以印度话叫做秃离啊，中国话呢叫做33天。那么神通品呢，所谓神通者就是作用自在，无障无碍啊，名为叫做神通。咁啊，神通在佛菩萨外道 那些神仙、都有神通的，不过佛菩萨以及出世的三圣仙人，他就具足六种神通。那些外道和那些神仙，他因为未断烦恼，仍在这个三界轮回，所以他只得前各五种神通，未有最后这个六尽通。那么哪六种神通呢？第一就是叫心通，亦例不动道场，能够遍十方界，那么属于心通。那么第二就是天文，所以名为天眼通。那么第三就是天耳通，就是他这个天耳不单闻这个近音声，亦闻十方法界的远近音声。第四就叫做他心通，就是别人他的心念想些什么，那么他呢能够知道。那么一般的人呢，彼此之间的心呢就不相通，那么你想些什么，我当然是不知道呢，我的心想什么呢，你也都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他心通。那么若是说有这个他心通，你起心动念啊，我不知道这一种就叫做他心通啊。那么第五就叫宿命通啊。宿命通啊，那么普通的人他就不知道自己过去生中那么做什么事。若是说你有这个宿命通，你就知得自己和乃至任何一切人啊，他过去生中生在边处，这个年岁寿命长短，他的职业呢是做什么，他有多少的兄弟，那么他能知得清清楚楚的，那就名为叫做宿命通。那么最后第六种呢就叫做漏尽通。漏就是烦恼，我们凡是有这个烦恼的人，所谓贪嗔痴慢疑，我见嫉妒恐怖，有这个种种的烦恼啊，他就会流落这个生死轮回，那就名为他就漏。那么现在的漏尽呢，就是一切的贪嗔痴慢我见烦恼啊，已经呢就落了。那么再如何这个三界里面入父母帝三圣圣人之所证，那么此个六种神通前各五种，所谓心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，就是一般的神仙外道都可以修得到，然后才能具足这个六种神通。那么有神通就是有三种，第一呢就是道德的神通，例如三界诸天，那么天上那些天人呢，他福报大，那么他升到天上前各五种神通，那么乃至那些鬼神精灵呢，那么亦都有福报啊，感到有这个神通。所以这神通呢，它属于一种果报，是自然而感得的，那么它的感就叫做道德的神通力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叫做修道所得的神通，就出世的阿罗汉、圆觉行者以共菩萨，他修戒定慧，断灭贪嗔痴，而所得到啊这个六种神通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变化神通，属于出世的三圣圣人， 以这个神通力变现种种色身行菩萨道者。咁啊，现在经中，咁啊，佛开始咧含笑放种种光，出种种嘅音声，现种种嘅碎相啊，都系属于我佛教主释迦牟尼现呢个不思神变嘅妙用啊，就属于呢个神通啊，所以此一品咧。就名为佢嘅操离天功神通品，不如是我闻，就一时不在操离天。咁啊，此就六种正信成就。咁啊，如是就属于信成就。咁啊，我闻咧属于闻成就。一时就是成就，佛是说法主成就，通离天就是说法的地方成就。咁啊，云来集好多嘅菩萨、天龙八部，就属于大众成就。咁啊，有此六种成就，证明此一部地藏经。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呢是亲口所说的，所以名为六种呢正信在。那么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将近要入涅槃，那么即是去世。那么当时他的弟子个个都很伤心啊，咁啊，大家呢个心嘅作念啊，佢话世尊灭道啊，一何速也？点解咁快就要入灭咧？咁啊，当时只有阿罗律陀尊者，咁啊，佢咧比较啊明白咧，应该要做乜嘢事，所以佢就同阿难讲啊。他说阿难，佛将要入面了，那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呢，你应该就快点去问佛，因为你就是全持佛法之人，所以你有疑问就要快点问佛。那么当时阿难就说，他说我现在呢问到佛要入面，心都很难过，都不知道应该问啲乜嘢事，所以阿罗律陀尊者就教佢，佢话你应该问佛咧有四件事，咁啊边四件事咧？佢话佛在世时，佢就以佛为师啊；若是佛灭道之后，我等以何为师咧？第二，咁啊佛在世时。我哋依佛而住，常常依止佛。咁啊，一佛灭道之后啊，就依何为住咧？第三，咁啊，佛在世时，若是有呢个恶性比丘佛咧，以个威德降服佢。但系佛灭道之后啊，若有恶性比丘，我哋何降服佢咧？第四，咁啊，佛灭道之后，我哋就要结集经典，咁啊，研究每一部经第一句应该点样写法。咁啊，阿难奉阿罗六陀尊者之命啊，咁啊，请问法上来嘅四件事，咁啊，佛咧就按次序答复。咁啊，佛在世，咁就以佛为师啊。佢话如果佛灭道之后，就以戒为师啊。不管在家弟子或者出家弟戒咧，为自己嘅师长。若是佛灭道之后，所有的众弟子凡受戒者，咁啊以戒修行啊，佛法就得以久住。 咁啊，第二佛在世时就系依佛而住啊。若说佛道之后咧，就依呢个四念处而住，就系要我哋呢个学佛嘅弟子常常都要作观啊，所观身系不净，观受啊系个苦，观呢个心咧系生灭无常啊。观诸法圆无实我，咁啊常常如是作观啊，常常咧如是修行，就好似常常在佛边系依止佛一样。咁啊第三，若是佛到之后，如果有呢个恶性比丘，或是不守大众嘅规则嘅，咁啊大众咧就默而分之。咁啊，若是话第四分别到结集经典之时，咁啊同一句咧就应当写如是我慢，一时佛咧系在某某地方，咁啊与当时在会大众系有几多几多人所说嘅系乜嘢道理？咁啊，既然咧有此啊，呢、这个六种证明，咁啊，此一部经咧真真正正咧系佛说嘅，直以咧令呢个后学啊生起一种嘅信心。咁啊，如是者咧，就系话如是此个地藏经，就系我阿难亲从佛闻。绝对咧就唔系传闻，咁啊佛说，我阿难亦都亲闻啊，所以话如是指一本《地藏经》所说嘅道理，系我阿难亲从佛闻噶，咁啊增加呢个后学嘅信心啊，指一部经系佛说嘅。咁我哋咧唔應該生呢個半點嘅疑惑，我唔應該咧要受持所説啦去修行。咁啊，在《大智度論》裏邊講啊，佢話佛法都如大海，信就為能入啊。對於佛法，我哋有個信心，先至可以能進入佛法。研究佛法，咁啊有信心者，先至能够入佛个法海。咁啊，若是有信心者，明为佢嘅事事如是；若是你冇信心咧，就事事不如是啦。咁啊，有愚者就不疑，即系不变，系不动。事咧就系无非啊，即系个凡佛所说，都系不动如如。今佛所说与过去佛所说与未来佛所说咧，都系一样。咁啊，名为叫做如是。所以在《大智度论》讲，佢话过去话系如。即使咧未来现在法亦都系如是，现在法如是，咁就过去法、未来法亦都如是啊！未来法如是就系过去，现在法亦都如是。点解呢？因为一如无二如，所以地藏菩萨从最初发心以来。咁啊，直至現今，天公受佛祝福，咁啊，弘揚此經，都係最初咧，係圓如是嘅道理，然後依此理而修行，又修行啊，而證如是不生不滅如如嘅理體，然後將自己所證。去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名为嘅就如是。我者，我 就是表示親誠有義，是我阿難是親從佛聞。那我在佛經裏面本來呢都說照見五聞，不空度一切苦難，本來就是無我相。那麼為什麼這次就說過我呢？就因為表示呢聖受啊，是我阿難呢親自承受佛所說的話，那就名為叫做我聞。那麼凡夫一向有這個我見，那麼具足的我聞，那麼阿難尊者呢早已經冇呢个我见，冇呢个我慢。咁啊，现在所以说为我闻者，只不过随顺呢个世俗而说，因为世俗人凡事都话我啦，啊，系我嘅理想，系我见解，似呢个物质呢系我所有。所以现在阿难啊，于呢个无我见之中呢说。唯有我不过是随顺这个世俗而说，若是你不说出话我闻，那就必然不能够令这个后世的众生对此地藏的心起个信心。若是阿难说出那个如是地，如是说出跌集成经啊，咁我哋呢个后世个学佛者咧，对此一部地藏经咧，就唔会生呢个疑问啦，就可以生起呢个信心咧，去受持读诵依法修行，所以设为一个我闻咧，系由呢个耳根化耳识而达于呢个音声之处，咁就叫做闻。咁啊，我闻同呢个耳闻有乜唔同咧？本来闻咧就属于耳嘅，咁啊应该为耳闻先至啱。咁点解呢次就讲呢个我闻咧？因为呢个耳咧只系六根中之一，六根中咧其中啊个别而论有呢个耳根。但是这个我字呢就是为六根的总相啊，一定要眼耳鼻舌身而具足先至名为叫做我。现在呢取这个总相，所以说为我闻啊，就不说为耳闻。因为阿难尊者自己亲从佛闻故，所以就叫做呢我闻。嘅一時，咁呢個一時咧，就唔係話早上啊嘅一點，或者下午嘅一點，咁咪叫做一時。咁啊，點解唔係咧？因為佛說法在時間上咧冇固定嘅，就唔同話我哋現在咧任何一位法師講經。嗰啲有固定時間，或者早上，或者下午，就或者晚上。咁啊，既然固定呢個時間，今日如此啊，咁啊，佢整部經咧，日日去講咧，都係固定一個時間嘅。但係佛咧講經説法就唔同，佢去到任何嘅地方，只要同嗰啲眾生有緣啊，佢就隨時隨處。都是为众生说法，所以不能够固定呢是什么时候。那么既然不能够固定什么时候，那么为什么文中就说一时呢？就因为在这个地球上东西南北呢这个时间是不同，好像我们这处是朝头早，咁啊，美國咧已經咧係晏晝，好多地方咧係晏晝啊， 咁其他地方咧朝头早，所谓东西嘅时间不同，所以就不能得固定一个时间，只能说为一时，即系话咧佛同呢个众生有缘啊，就在嗰个时候，佛咧就为佢说法，咁就称为叫做一时。佛就是为说法主成就啊！咁啊，呢一部经系边个说嘅呢？就是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说嘅。咁啊，印度话名为叫做佛陀耶，咁啊，中国话咧就名为佢嘅国者，就说明佛呢是一位国悟之人，所谓先知先觉啊。而过于这个后过，那么过就是有这个自过，有这个过他，亦有这个过门，那么自过呢就是佛，那么自己做这个雪山修行，那么夜补明星而悟道，断尽一切的烦恼，而正呢个一心清净寂灭嘅理体，咁啊自己过悟呢个化身嘅本体啊，所以名为佢哋自觉。咁啊佛过悟嘅，咁啊为众生开示，咁啊使到众生啊亦都依佛所说去修行，而得到了生死，所以就名为叫做过他。咁本咧就由于菩萨为宗，佢都虽然系自利利他啦，行菩萨道者，一方面系自利，一方面咧系利他，但佢未曾究竟圆满，唯有佛自方已经系圆满，道众生法有缘者。佛都化道圆满啊，咁啊佛自觉以及觉他都圆满具足，所以名为佢哋觉满。咁啊佛呢具足自觉，具足觉他，具足觉满啊，所谓三觉圆明，万德俱备，就名为佛。再铺离天。就是说法的地方，那么佛啊在哪个地方说此一本地藏经呢？就是在这个铺离天宫呢而说的，所谓在呢即是住，这样住呢就属于行住坐卧四威之一，那么佛住于即是在于这个铺离天宫而说此经，那么佛啊上铺离天宫说此地藏经，那么为哪一个而说啊？那个为而无的说法啊，那么此一句经文呢可以讲属于正信罪，它的意思呢亦都包含这个发起罪啊，咁啊，佛上铺离天，咁啊，为冇说法，所以发起咧此一本啊《地藏经》。咁啊，在呢个《增一阿含经》里边讲佛啊，在呢个安达罗国曲女成仙，与一千个比丘升上呢个铺离天，为冇说法，以报啊。这个生生之恩，那么在《法华经》，佛呢就先为诸菩萨说无量义经，那么其次呢是入无量义处三门，那么然后出定呢就说《法华经》，那么此经亦复如是，佛先升这个铺离天，其次为母说法，然后呢 就祝福地藏菩萨。咁啊，将佛所说此一本啊《地藏经》咧，咁啊流通于后世。咁啊，亦有啲经讲啊，咁啊，佢个父亲咁啊，请佛啊上到嚟天为母说法。咁啊，亦有啲经讲咧，就呢个帝释天同诸佛讲，佢话。凡是十方诸佛都是为升到这个铺离天光为母说法。那么既然十方诸佛在未曾涅道之前都是为母说法以报这个养育之恩，为母说法，那么佛如此，菩萨如此，我哋末世呢个出家修行者，亦都应该如是啊！要为自己呢个母亲说法，超度自己呢个母亲。咁啊，所以古德啊，有位叫做中风国师，咁啊，佢就作呢个三时系列，亦系为母说法嚟到报。佢呢个母亲呢、这个养育之恩，所以话出家嘅咁啊，一定咧要报自己个父母恩。只入咗呢个佛门，做咗亲佛子，但系仍然。